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对，没错，因为像我现在都永远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的老师就是说过我字很丑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还在被别人讲说我字很丑。 所以你知道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字很丑。 所以事实上很丑吗？ 嗯，其实有人就是到现在出社会之后有同事说过我的字还蛮可爱的，可是我就一直没有办法相信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可是你应该知道，就是字很可爱这件事情就代表字很丑。 不一定啊，字很可爱是可爱，丑归丑。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不一样。 怎样你是写 你都用， 你是写出华康少女体那种概念吗？ 不是，还是我在想说，还是你都是用这种方式来下次你说我可爱我可能就要怀疑一下。 没有没有，靠腰，哎，靠腰，字很可爱，跟你很可爱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样 的意思啊？哎，反正就是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吧。 哦，好吧，我好吧，我相信我那个同事应该是真诚的夸奖我。 OK OK， 好啦，但是 我 就觉得， 你说你先说，你说 sorry， 没有啦，我只是觉得说，哎，那我们讲的东西可能真的要就是非常的。小心，就这样。 我觉得不用小心但是我觉得不用小心到说自我审查这种概念，但是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说出来的话会比平常让更多人听到。那我们要顾及很多不同人的想法， 就等于是说，其实我们谈的东西 ，maybe 它也不一定真的是有一个结果或答案啦。但我觉得，如果说可以让听的人会有一些思考，刺激你去思考，对不同的主题有一些思考，我觉得都是好的。 对啊，我觉得我同时也很欢迎，就是大家如果听到觉得我们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够好，或是你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或是你就是纯粹想喷我们的话，也欢迎你去不要去 podcast 刷一星啊，拜托。然后但是欢迎就是把我们的 Gmail 灌爆，或者是去我们的 IG 粉专骂我们。你骂越多我越爽啊，所以欢迎大家这么做。OK， 好好笑哦。 那我们先开场吧。 好啊， 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哎，我是阿桃。 哎，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你今天讲的是劈腿， 是体操的那个劈腿吗？还是 体操的劈腿？ 因为这个我可能不太行，我国小开始我的那个柔软度就非常非常的烂。 真的哦。那你下次回来台湾我要带你做瑜伽。 我才不要嘞，神经病。 干嘛不要？赶快你当我第一个学生啦，快点。我虽然还没有去上什么师资，可是我最近对瑜伽很有兴趣。 你现在还没有开始上师资，你就想要从我这边榨取精彩精髓，你会不会太过分呢？ 不是，是教你一些简单的动作，是不收费的，好不好？ 就是 一顿饭就好， 一顿饭。OK， 教我如何把我的身体跟我的生活变得更柔软。 是的，没错。 啊，劈腿， 就是还有你的 mind， 我的 mind 的心灵。 等下今天要唠英文就对。那你跟韩国语一样有牛津腔吗？ 白痴，没有啦，好啦，真的啦，我真的可以教你一些。而且我跟你讲，最近达成一个成就，我会投倒立嘞。 投倒立是什么概念？ 就是，就倒立啦。 哦，好。 对啊，所以我下次教你投倒立，好不好？ OK， 不要吧。 不行，没办法拒绝。 我也一把年纪，你不要这样残害我。 不会啦，做瑜伽是真的挺棒的，鼓励大家就是还是可以做点运动。 所以你觉得就是我如果去参加瑜伽课程的话，我可以认识更多的美亚吗？ 可以，我们瑜伽课最缺少的就几乎都没有男生呢。我不懂为什么大家怎么。就男性朋友们对瑜伽这件事情好像都觉得很娘，或者是女生在做的。 哦，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有兴趣研究印度爱经，就是那个各种体位，但是对于瑜伽可能还好。 而且我如果今天去参加，我如果今天去参，有你上网，你上播客来可能现在还有打折，你可以去买一本来看。欸，水不要喷出来。而且，就我觉得，我如果今天去参加瑜伽课程的话，我觉得人家可能也会觉得我可能是 gay 吧。 不会啦，欸，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一开始好像是瑜伽这件事情在印度最早一开始好像是男生，而且是那种比较是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有什么种姓制度吗？ 瑜伽最一开始是来自于印度三大主神里面湿婆，湿婆是创造与破坏然后毁灭之神，那他同时也是舞蹈之神，就是瑜伽相传这一脉是从湿婆的舞蹈中衍生出来的。 嗯， 那我们这个频道又不是要讨论印度神话，拜托。 哦，好，怎么会讲到这？哦，劈腿，劈腿， 劈腿，对，劈腿，哎，被你扯回来了，被你扯回来了。 对啊， 你个人有 我们讲的劈腿是真正的，不是那个劈腿， 感情上 的 劈腿啦，对。 哈哈哈。 那你个人有什么劈腿经验吗？就是劈人或被劈都可以。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我等一下再回答。我觉得我应该先问你吧，因为上一次讲到这个的是你不是吗？你不是说你有很多故事吗？ 我没有很多故事，其实我这辈子只有被劈过一次而已。 哼， 对，那是我很多年以前曾经一个前女友就是劈腿，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吊诡，至少对我来说是很吊诡，因为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过他劈腿这件事情。 嗯， 对。 那你怎么会觉得他有劈腿呢？ 我觉得他为什么会有劈腿，其实在我们两个分手以前，我大概就有一点点感觉到不太对劲了。 所以是分手之后你才有这个感觉哦？ 也不是分手之后，因为分手之后他其实我们两个分手并不是当面分手，是他忽然就是躲我躲了很久，然后 躲你， 对对对，他躲我躲了很 久，完全不联络，这种就突然消失。 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有点戏剧性，我在那阵子的时候我刚好人不在台北，然后等到我回到台北之后他就避而不见，然后也不鸟我好几天，然后我想说，哎，这到底是啥小？然后直到我们两个有一个蛮好的朋友跟我讲了，他有了一个新的男朋友这件事情，然后我才恍然大悟。 哦，可是他没跟你分手？ 他没有跟我分手。其实我们在之前有分手过一次，但是分手之后就是有点算是复合了。 哦， 然后在我人不在台北这段时间，我们还是有保持就是互动。但就是等到我要回到台北的时间越来越逼近的时候，然后他就慢慢的冷淡，然后 就是冷处理的概念。 对啊对啊，就有点像是这样子吧。 哈，可是这样连简讯分手或者是电话分手都没有。 对对对， 就是连最差劲的分手方式都没有。 不予置评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慢慢把我们两个交往时候的一些事情拼凑起来，才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啊，原来是这是劈腿。 哦， 对，但当然我也没有，我从来没有跟我其他的朋友讲过，包括我非常亲近的朋友，我都没有讲过这件事情。 包含现在吗？ 这几年可能有不小心提到，但是至少当年我没有。我觉得我当年还是很。即便我有这样的猜测，我还是很捍卫他的形象。 哦，所以那你现在在就是 podcast 上面讲，不就很多可能认识的人都会听到吗？ 妈，不过我过去有很多情史，没有人知道是哪一段 了。哦 ，OK OK， 对啊， 好， 尤其你也不一定认识那个人嘛，对不对？ 哦， 你是欧沙小。你在欧沙小 很难讲哎， 对啊，毕竟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搞不好也录又有听过他。 OK， 好吧。可是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你在维护他的形象，所以听起来就是劈腿这一件事情，感觉好像是会引起大家公愤，是不是？就是感觉劈腿的人是不是就要被抓去进猪笼啊，或者是那一种的感觉？ 我觉得社会上普遍来说会对， 对， 我觉得社会上普遍来说会对这种人有，就是 Peter 那方有比较大的抨击吧。但我觉得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其实真的从来都没有跟我当面确认过，没有，他没有，从来都没有当面跟我确认过说，对，我就是劈腿，老娘就是劈腿，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 Oh, okay.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当然在心里面认为他劈腿，因为他在我们两个分手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跟对方有很密切的互动，甚至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平日都很忙，我们只有周末有时间可以相聚。 嗯， 当我有当我某一个瞬间忽然意识到说，哎，对哦，明明只有周末可以相聚，为什么他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比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 你们是远距离吗？ 我们不算远距离，我们其实蛮近的，只是因为大家平常都很忙，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可能是台湾男生或是亚洲男生的一个通病，我们很少把自己内心的话给说出来，所以即便我心里面觉得有点不平衡，我觉得我心里面很想幼稚的跟他讲说，你难道不能多陪我一下吗？我听起来好肉吗？我都不愿意说。对啊， 等一下，那你讲说你发现他跟另外一个男生，是男生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是男生，是男生。 对，那有的有着密切的互动，那个密切互动是指向是什么？ 就是会常常出去喝咖啡吃饭呢、啊、 这感觉也可以像是朋友之间做的事情啊。 他们两个本来不认识， 本来不认识， 他们两个不是那种就是交情长达十几年的朋友、 哦、 所以会有那种就是我们常态性会一直聚在一起的。他们两个就是就是突然在某个场合认识了，然后就密切的互动。 哦、OK。 而且 嗯，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个人有没有变心，你其实很容易知道了。 嗯， 就是当他有一个空余时间的时候，他宁可选择优先的把这个 当然 这个时间分给另外一个人，不是你的时候。 嗯， 而且更明白的，我要再讲一次我很喜欢的那个台湾作家吴明义。吴明义就讲过一句话，他应该是在《天桥上的魔术师》，他讲过。人的语言很简单，你可以很轻易的从当然啊这三个字里面知道这个人已经不再爱你了。 当然啊，为什么？ 譬如说我今天问你说，哎，你爱不爱我？ 嗯， 那你对我回答当然啊。其实你 对啊，那就是爱啊。 没有，当你讲出当然啊的那个语气的时候，当然不是在讲这三个字，而是在你讲出这三个字的语气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很清楚的明白这个人到底还爱不爱你了。 哦、OK、所以他那时候也是有回你当然啊。 忘记了，但我记得我有一个瞬间还蛮蠢的啦，就我亲了他，我可能当下我想要就是确认些什么。 对， 但是很文青的说法就是你很明白就是那张嘴唇已经不再爱你了。 嗯，所以你亲他的时候他是有点厌恶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厌恶，欸，我觉得厌恶没有比冷这件事情让你觉得难过。 哦，厌恶至少还有情绪在里面是不是？ 对，他可能对你有不满，他可能对你有各种怨怼。 哦， 但我其实想想，我觉得就是配合到后面的这个有点无缝接轨的情况，我当然最一开始觉得哈，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你到底是你到底是要有多狠、多残忍？ 等一下， 这样子。但是， 所以你觉得好，你先说，你先说。但 是我其实后来我的做法是，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关了三四天，然后 这段感情剩你那么久哦。 蛮重的吧，因为我很多想，我觉得被劈腿的人当下有很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你很多问题想不通。 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他劈腿？是不是？ 为什么他劈腿？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 blah blah blah blah， 很多东西。但其实， okay. 但其实拿我的案例来说好了，无缝接轨，你会觉得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但其实你事后想想， 说是这么快，但其实这个情绪这个想法已经埋藏在对方的心中已经很久了，所以他不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对对，可是对你的 我知道大家很多经历过劈腿人，或是当下正在经历劈腿的朋友们，你可能会很想去得到答案，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跟你讲的是，你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就算你得到答案，你都不会相信那个是答案。 嗯， 对啊，所以得到的就是专注于你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你一直在想要追求那个答案的话，你会一直困在里面的。 嗯哼哼哼哼哼。 那、啊、你现在 是要哽咽了是不是？ 我们要哽咽啦，白痴哦、喔，都几年前了。 哦，没有，我只是想说，因为你刚刚讲到无缝接轨这件事情，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无缝接轨跟劈腿这两件事情不太一样、欸、而且我觉得。嗯从你刚刚的故事听起来啊，就是因为我也不确定说他到底跟那个男生出去吃饭之外他们的对话的内容到底有没有暧昧，或者是说有没有行为上有暧昧的，就是言语或者是举动，这些我不太能够确定。可是感觉你还蛮确定他就劈腿耶、嗯、因为我的感觉听起来是，我觉得这个你的前女友做的最不 OK 的事情是他没有说分手这件事情，他用冷处理的方式、嗯、我觉得这对你来说是比较不公平的。 我觉得回答你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讲，一个就是我们上一集在讲到了男女之间纯友谊这件事情。 嗯， 当你今天知道你的朋友有 你的朋友有伴侣的时候，你还会如此的不分界限的去这么密切的互动吗？因为其实我这个前女友他第一次跟这个男生出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欸，可以啊，没问题啊，你有认识更多的朋友我很欢迎，但我会希望你可以让对方知道说你其实是有伴侣的。 哦，所以他出去的时候是有跟你报备的？ 他最开始当然有跟我讲啊、 哦、 我也不是最一开始就这么被人糟蹋的好不好。对，所以我觉得本身而言，在这个前提之下、 嗯、 如果你都已经知道了，然后你还没有避嫌， 嗯哼哼哼哼哼， 然后你持续的这么做，我第一个就可以让我怀疑你有劈腿了吗？我可以在这边讲怀疑了、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两个分手不到一个礼拜你就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无缝接轨。 哦，分手不到一个礼拜，嗯， 对，而且是同一个人，这里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哦。 哦 OK， 我们在 IG 这个礼拜有发一个投票，哎，投票结果还蛮明显，就是大家在讲说，嗯，无缝接轨有比劈腿这件事情来得好吗？大家都没有说好啊。其实，在我自己解释这个结果，我就认为说，其实多数人是不相信无缝接轨本身是没有先前那些猫腻的。 嗯嗯，就他可能是在分手之前的有一个铺陈。就他 maybe 已经跟对方可能是有暧昧的一段时间，然后他可能也还蛮确认那一个第三者其实对自己也是有一些感觉之后， 对啊， 才分手， 对啊， 对吧？ 嗯 嗯， 所以我觉得不要跟我讲说，就是啊，我分手之后我在电梯中偶然遇到了一个很帅的，然后 blah blah blah fall in love， 在第一眼我就看到我就爱上他了。不要骗小孩了、 嗯、 大家都是大人了。 嗯，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劈腿或无缝啊，就是说当然被劈的人或者是说被无缝的人就是一定会很受伤，但是我觉得无缝至少比劈腿好的一点就是说他有提出分手吧。 嗯嗯嗯， 对啊，所以而且其实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无缝的我会觉得说也在感情当中真的很不能绝对的去怪说他如果无缝他就有道德上的瑕疵或怎么样的， maybe 在那个当下他可能真的就不爱你了，那可能也不想让你受伤之类的、嗯、劈腿者的心态会不会是这样，但总比就是我真的觉得无缝总比 就是一直批下去的好来的好吧。 我觉得当然了，我觉得无缝接轨当然是比就是一直批下去好，也比你当下、嗯、当下感受到那个劈腿的情绪好，但是、嗯、哼哼哼，其实我觉得两者在对于体验到这件事情的人来说，他没有很显著的差距，都很难过。 嗯嗯嗯嗯嗯嗯。所以你那时候在求的答案，在求的问题是，怎么讲？就问自己的问题，在寻找的答案是觉得说，到底为什么对方要劈腿？然后比较多的部分是在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是这样吗？ 嗯，对啊，是不是我输了？那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用"我输了"这个字。 哈哈，你说跟对方比较起来是不是？ 对，跟对方比较起来是不是我输？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当下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想到一个想法，那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蛮相信这个想法，就是感情之中没有谁胜谁负、嗯、就是当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嗯、哼哼，我们全盘都输，我们都是输家。 嗯哼哼哼， 这不，这无关乎说是我甩你还是你甩我，我们两个都是输家，我们两个在经营这块感情上面都是输家。 嗯哼哼，因为我觉得毕竟关系就是彼此之间互动出来的嘛，对吧？ 对啊。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感情这种东西好像你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答案耶、欸、比如说像我讲，像我就是一个很看感觉的人啊，就是你觉得两个人之间的爱是可以靠经营出来的吗？就是可以靠努力或经营然后去把它营造出来的吗？ 当然可以啊，只是我觉得这又可以再稍微连接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后来去劈腿或是变心，他会跟他讲，他会跟他的伴侣讲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像变得像家人。 嗯嗯嗯嗯， 我觉得其实他从这句话就可以来佐证你刚才讲的，主要是感情是可以靠经营的嘛，感情是可以靠经营，但是感情经营到后面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它会升华、 嗯、 我自己认为是 升 华。 嗯嗯嗯， 因为家人、 嗯、 你不可能不爱你的家人，它只是变成了就是除了男女情爱以外有更多关爱的成分在里面而已、嗯、 是。 嗯， 可是也许有些人就不安于这样子这么稳定这么像家人的感情啊，这不就是我觉得这就回到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很好奇，就是说劈腿者的心态，或者是说为什么会劈腿这件事情， 嗯， 对吧？有的时候也可能就是生理上的刺激的追寻啊，嗯、会吧？ 所以就是单纯为了肉体的愉悦呢去劈腿吗？ 没有没有，当然不是我的意思，因为应该这样讲，我相信每个人在感情当中也许都会有比如说变心啊，或者是说我还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对另外一个人也会有点心动的时候嘛、 嗯、 对吧？但是不一定那个原因就只是性上面的需求，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嗯， 当然， 比如说，对啊，比如说，也许像是，这样讲好了。比如说，像我们在跟我们的个案諮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谈到跟原生家庭这一块，尤其是不同的主题啦，或多或少都已经会连接到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嗯， 或者是说我们的主要的照顾者这样子。 嗯 那尤其是在感情这一块、 嗯， 我们常常讲到感情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讲到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的互动的方式啊，他们的感情，他们怎么经营婚姻等等的。 对 对，那我会讲到这个，就是因为 maybe 也有可能，就是说你的父母亲在他们的婚姻当中，是不是有类似，比如说外遇的事情发生？ 嗯哼， 对，那。对，也有可能这样子的事情会让你自己不想要，假设有的话啦，也许就会让你自己就不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你可能在感情上面的道德感也会非常非常的重。那也有可能 会蛮重的、 对对对对，那也有可能就是会变成说，你在找感情的时候你会非常忠贞于这一个人，那你也会期待这一个人也以这样子的方式回应你，这是一种。 但 是也有可能， 对、嗯、但是你刚才那种情况也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因为感情中太严格的洁癖， 会导致你对很多很细微的东西挑毛病。 对，有可能会是你在感情当中过于敏感，或者是过于没有安全感，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反而这样子的洁癖或者是敏感，变成是你们感情之间的导火线也说不定，常常吵架的导火线。对，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maybe， 你自己会成为这样子的人，就是你自己会变成一个外遇者。 这个其实跟我们在精神分析里面谈到一个概念很像，强迫性重复。就是强迫性重复，其实就在讲说很多人会没有办法，他不能被归类在强迫症的一种。他会比较像是某些人会不断的去重复某一种模式、某一种 pattern 的客体关系。 是，有的时候是无意识，就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正在做这件事情嘛， 对吧？ 我们拿一个实际案例来看好了，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在心里面认为其实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他的信念是这样，他的潜意识的信念是这样子的话，他其实会透过强迫性重复这种模式，不断在他的感情关系里面重现。好比说，他明明遇到的是一个很棒的男生或是女生，他会不断的用在下意识里面去戳这个人。然后戳到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对他很有耐心，但是后来对他就是变得没有耐心，对他不够好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可以满足他内心这个强迫性重复的剧本，就是你看我就是不值得被爱。 OK， 所以他等于是说他心里面已经有这一个信念，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测试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自己，要考，有点像是通过他的考核啦，但是我觉得这要通过是真的还蛮困难的。 对，而且 然后借此来 而且强迫性重复，再回到刚才我们劈腿的这个案例里面来说的话，假设你在你的原生家庭中所接收到的是，可能父母其中或是双亲有其中一方就是出轨或是劈腿，这件事情可能带给你童年很大的创伤，那可能有些人会去，可能有些人会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明明这件事情带给你童年时代这么大的创伤，却有些人会接受到这个创伤之后转变为一个出轨或是劈腿的人。其实他同样强迫性重复，在既有重复的这种模式以外，他还带了一个附带的东西，就是其实人会在强迫性重复之中期待改变，他们会期待说，我童年经历过这个创伤，这个创伤很难过，那如果我现在主动的去把这个创伤重新的这个场景重新的还原的话，也许可以带来不同的结果。 要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大彻大悟啊。 大彻大悟什么意思？ 譬如说，假设说你的双亲因为出轨而离异，导致于双方互相仇视的话，那这件事情可能带给你童年很大的创伤，你的童年经验就觉得有所缺憾吧。但如果说我现在在这个时候我出轨了，我还可以再跟我的伴侣维持住恩爱的关系，或是还原到以前恩爱的关系的话，它其实就带来一个剧情上的改变。 那等于是在修复自己的情绪，或者是修复自己童年的创伤咯。 也是有这种解释方法的。 OK，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讨论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会外遇或者是出轨，除了家庭之外，我觉得或多或少也会，就像我刚刚讲的，还是回到就是说关系是两个人之间去互动出来的嘛。也许在一段关系当中，可能比如说我现在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是在帮出轨或劈腿的人讲话，但是我就是客观的去陈述，或者是去感受跟体会他们可能在一段感情当中可能会有的感觉啦，这不是一个借口。 没关系，你就讲，你如果讲不好，我会直接喷你，不用担心。 这是一个就是被劈腿的那个创伤患者在我面前。 对，我代表广大曾经受过伤的听众在这里严格的监督你。你给我小心啊。 不是啦，我不是要帮他们讲话，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往往是就是两个人互动出来的结果嘛，不管那个结果就是 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个都是双方需要或多或少会需要去负一些的责任。那我觉得 有的时候，因为其实像上礼拜我们也有提到就是那个外遇的那个例子嘛，就是我说那个小明那个有家庭的那个追求者。 嗯， 对。那我猜想就是说我们在进入一段感情，然后这段感情稳定升华成家人，也许我们结婚有小孩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爱情里面的那个激情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拉长，那个激情的因素一定会慢慢的缩短。因为我们在生活，我们有经济上的压力，我们有带小孩的压力等等的，那其实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啊，伴侣两个人双方往往都还蛮容易忽略或者是说忘记了对方当初让你心动，让你感到那种怦然心动的那一个瞬间。 嗯， 对。但是其实我们人都很需要被看见，或者是说被肯定，或者是说被觉得自己是不错的。可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久了之后，我相信这些一定会慢慢就不见。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我们刚假设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对方做了一些独微不足道的事情，你都会觉得很感动。 嗯哼， 比如说我生理期的时候，哦，他买了什么乐可可或什么的，即便就在家楼下，我都会觉得哇，他好贴心哦，对吧？可是在一起7年或10年之后，可能同样的举动 maybe 就不会这么的触动你，对吧？ 我觉得同样的举动还是会触动你，我觉得还是会， 但就没那么可是就没有那么像一开始的那个那么多。也许到后面有些人就会变得是理所当然，就是我是那个是举例啊，就有些事情到后面你就会觉得说，这不就是理所当然他应该要做的吗？为什么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你意思啊，所以才有很多网络上的交战守则，说不要从一开始就对你的男朋友是女朋友太好。 不是这样吧？ 不要从第一开始就去接机或是去送他上下班，不然你以后会很惨。但我其实觉得这些东西它回归到了一个抉择的节点，抉择的一个分岔点，就是在于这些东西会导致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段关系里面到底值不值得。 嗯， 我觉得到了这个分岔点，才是会导致于他会不会去做。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你刚才讲的这些，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尊重，有没有被在乎，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主观性在变动的东西。因为有些人其实到了可能结婚10年之后，如果老公还是每天下班都带一束花给他，带一朵花给他，他还是很受心动啊。但有些人就觉得这是他妈很正常，这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是主观上的判定，但是不管这个主观判定如何的更迭，他最终会走到一个我在这段关系到底值不值得。他一旦他开始 值不值得， 对啊，就是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持续的奉献出我的忠贞与我的关爱到底值不值得。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才会开始分岔到，哦，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坏坏的事情啊，或者是我要继续。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现在你刚刚讲的值不值得，是指你是那一个付出的人吗？还是什么？ 我觉得双方都是。 就是我会觉得说，那个值不值得是在于说，比如说假设我们两个今天在一起，那你对我做了一些比很暖心或感动的事情的时候，我不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的回应会去，就是你接下来会不会继续这么做，非常取决于我的回应嘛。如果我对你都是理所当然，那你当然就会觉得不值得啊，我就会觉得啊，你阿元你本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啊，那你接下来你可能就会变成说你比较少在做一些让我觉得哎，你觉得是贴心，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啊，反正我做了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嘛。 对啊， 那这时候我会 对啊，这时候我可能一方面我会去找觉得这有什么的人了、啊，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两个，因为你觉得没什么，那所以我也觉得那我做这个也没什么，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一起把这段感情放着摆烂， 就是变成说，就是可能你做了一些让我觉得贴心的举动，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也看不见你这一个人的好，或者是说我也不会像我对你可能我相信我对你也不会有太多的崇拜， 比如说在你的工作上有什么样子的成就或者是怎么样，我都会觉得那不就是理所当然吗？你就是应该就是好好的赚钱啊，你就是要好好的努力去升就是去那个叫什么升官啊等等的之类的。那这时候你就会变得是很我觉得啦，我就是以比较传统的那种就是也有点刻板印象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还蛮常发生的，就是现在外面很多比如说比较年轻的小妹妹可能对于中年的 maybe 就会有比较多的敬仰或崇拜。 嗯 哼， 我觉得男生应该大多数都还蛮喜欢那种被觉得自己是很厉害的那个角色吧，我觉得。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在 PTT 上面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写得很短， 我觉得很喜欢。他说因为他那时候就跟我聊兵变，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本来要聊的劈腿的一种现象嘛。他说兵变其实当男生花费一年的时间在军队里面，就是钢盔带一半智商减一半的时候，然后 每次放假出来就只想着玩乐或是打炮的时候，其实女生在 这一年已经进入职场，她有很多很多 社会历练 跟社会上的压力。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导致两个人在感情中的定位的落差了。所以这时候女生可比较容易会去选择一个比较工作上的前辈或是同样有在社会职场上面历练的人。而这个时候 对，我觉得这 年轻的 可以理解啊， 这个时候年轻的男性就会心碎，然后他们就会发奋图强加倍努力，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就是跟另外一个兵变的女生在一起， 对，强辩女友的男人。 对，这就像是一个有点悲剧的巡回吧。 可是我觉得这很完全可以理解，而且甚至也可以回到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有一集我用演化的观点来解释吗？你有印象吗？你不觉得演化真的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吗？就是以女生的角度来说，当然呢、啊，我当然如果今天遇到一个就是讲现实层面，真的讲这么现实的话，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去无缝我当兵的男友啊。如果说我今天在工作的 、欸、你各位小心了听众小心，就是这个人啊。 不是啦，这真的很现实的东西嘛。你看如果说我好，假设我们今天 我大学的男友，好，假设大学时期的男友，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他去当兵了，那我那时候出社会，那我在我的工作职场上面遇到哎，就是可能大我个五岁或者是甚至八岁的上司，那他在这个职场当中有了一些历练，懂了很多，那我开始就会觉得说哇，我就你知道我觉得人就是这么的贱，就是一定会开始比较嘛。我相信你前女友那时候一定也是比较他那一任跟你，就他在他的心里面的比较，当然我不是说你输了，但是在他的心中，在那个比较的过程当中， 看你脑子、哎、你可以看到我的拳头在握了吗？ 哎呦不要哭，哎呦不要哭， 你那应该很庆幸我在英国，不然我就他妈往你头上靠下去。 不是啦，我不觉得你输他好不好， 我当然不觉得我输他、 啊、那个男生，对，但是问题是在那个当下、在他的心里面的那一把尺，就是他就选择那一任啦、啊、那就我觉得就是一定有很多也可能是他自己原生家庭的因素，但这个不可考，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的背景什么的、但是就我们从比如说其他的观点来看，我真的觉得 maybe 我不知道你们在一起多久啦、啊、但是 maybe 真的是没有新鲜感了，或者是他可能真的遇到他觉得更好的，那他对他来说那个更好的，我觉得就要由他去定义了。可能比如说 maybe 他可能觉得诶他是收入比较多的，诶这是你学生实习的女友吗？如果是的话 maybe 他遇到的可能真的就是有收入的啊，对吧？如果是我知道的那一任的话啦，我不清楚你现在讲的是哪一任，但是对啊，或者是说他可能懂得更多也说不定，我不知道。 哎，你知道那个太久远以前了，真的是。 哦，你现在赶快澄清，不是那一任，是不是？ 你他妈现在在给我挖洞跳吗？ 好啦好啦， 没有，但是因为你刚才讲的是就是女强男弱的情况， 对， 就是说 在情感这件事情上面，在两个人情感上面女强男弱，因为女生对于这段关系的期许有更高，而男生看起来好像就是满足于现在的状况。但既然你刚才提到就是你知道的那一任，我就你知道的那一任其实讲过一个很经典的话，就是他说他没有办法，他会想要跟我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容忍自己在我的眼中看到我失望的神情，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感觉上应该是我对他比较好， 我对这段关系的在乎程度比他高，所以他每当看到我的在乎落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愧疚。 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你去问他。 Are you sure? 你确定吗？ 我不知道，都已经过了，过了这么久也没什么好讲了。 好啦好啦 OK 好吧。那 anyway 我觉得劈腿这件事情哦，就是当然会觉得说，欸，如果你现在都已经有另一半，而且你又喜欢别人的时候，你干嘛不分手？就是，也许我，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无缝这件事情怎么样都比劈腿来得好一些些吧。虽然说被分手都是很痛的一件事情，但是对啊，我个人觉得无缝好像在道德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瑕疵吧，你觉得呢？ 对啊，我觉得无缝的瑕疵没有这么大，但是就像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既然都已经有喜欢的人，为什么不赶快分手？我其实这边就可以下一个很简单的我对劈腿的人的定义，非常简单，两个要素而已，要么就是懦弱，要么就是贪心。贪心的就是就像那个《九品芝麻官》里面的豹子头，我全都要，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对，但是再不然就是懦弱，就是他不敢。 OK， 哎，欸，我觉得你这个，你刚刚讲这个很适合，可以就是包含像我刚刚分享的，我觉得非常适合可以套到我上一集讲到那个小明，就是有已婚家庭，已婚男子有家庭的那一位，就是追我的历程，因为我觉得他的贪心，就像你说的，他即使是有了太太。他有稳定的关系，也有美满的家庭，应该是美满啦，虽然我不是很知道，但是总之就是一个有一个家庭。但是呢，他的贪心是他希望还可以跟年轻的爸配，就是发生关系，然后就是尝鲜啦，简单来说就是你知道吧，男生 偶尔开开婚啦，偶尔开婚一下， 对。就是好，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然后诺诺呢，是我相信他一定也不可能或者是也不敢。好，假设我今天爱上他好了，你觉得他会为了我放弃他的家庭吗？你觉得他会为了我离婚吗？ 不会。 那就对啦，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还可以用来解释那个外遇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不管是小三或小王，你可能也要问问你自己说，如果今天对方真的愿意离婚来跟你在一起，你还要跟他在一起吗？ 欸， 也有可能你 对，因为也有可能当他离婚那一瞬间你就不爱他了，也有可能你喜欢，你享受的就是那一个三角关系，也说不定。 我同意我同意，其实我们今天花很多篇幅在探讨劈腿的人的这个角度的东西，但其实我们有时候有没有很少，就是有些人会去探讨说，那小三呢？就像你刚才讲的，就像你刚才讲的，有些人反而是他出轨，他在一起的这个对象，如果不是出轨的话，对他来说就不够有那个魅力了。所以我其实觉得小三哦，我自己觉得小三其实看似为了爱情奋不顾身。但是某种程度上其实存在很大程度的自恋成分，就是这个自恋可能会导致他对于现实种种各种要素的评估的能力，换句话说，其实他真正爱的其实可能不是这个出轨的对方，而是为了爱情无条件牺牲奉献的自己。 OK， 所以你觉得那个自恋的成分表示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有多伟大，是不是？就是背负着骂名，但是我就是爱你，爱到就是我完全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也不管别人骂我是什么 bitch 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奋不顾身去爱你，去为了这一段感情。这个自恋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自恋成分可能往往很多时候对于某些小三来说是看不到的。 欸，可是我觉得我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去当小三，就是当第三者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可能真的有时候也是跟家庭也有关系？我以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女性的第三者来说好了，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小时候，需要跟需要去抢夺我爸的爱？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你的这个说法在古典精神分析里面的伊底帕斯情节，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很漏漏等的那个东西，其实就可以获得很棒的佐证嘛。假如说我们今天从女性做出发好了，女性为了要就是争夺父亲的关爱，所以去跟母亲进行竞争，就去跟母亲进行认同。但一旦因为在既有的理论里面是认为说女孩子终究是赢不了母亲的。男孩子在伊底帕斯三角形里面也注定是赢不了父亲的，所以他们会去认同母亲跟父亲。但是如果说小时候我们的父母有点，不要说不知道界限，我们只要说如果说这个小孩子接收到的是他在这段关系里面成功的获得了异性双亲更多的关爱，他认为他自己战胜了自己同性的双亲的话，那他就可能会认为说这件事情是可行的。 这件事情是指外遇，当小三、当第三者这件事情， 就是破坏一个看起来既有稳定的关系，然后 哦， 对啊， 我觉得今天这集到后面会不会讲得太理论了一点？ 对，我们赶快抽回来。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去看精神分析的一些书。如果有想要知道的疑问，也可以丢我们的粉专，我会找时间回大家的。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OK， 我其实刚刚还想到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劈腿者啊，会不会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他们在爱上另外一个人之后没有立刻的选择分手，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是担心就是另一半受伤？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懦弱的一块。 但是这样子叫懦弱吗？ 你的手已经发炎了，要截肢了，你不剁它，你不是懦弱吗？ 可是他也许就是关心或者是担心另一半的心情。 他如果会担心心情，为什么会一开始会去劈腿？ 那他就爱上别人啦。 欸，你又不是阿基斯不小心滑进去，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思考你的劈腿。 对嘛，阿基斯都不小心滑进去 了。对对对对，就是接吻拉吉只是国际礼仪嘛。奇怪， 只是接招而已啊。 我在欧洲怎么都没有体会过这种国际礼仪。拜托塞给我国际礼仪一下。 人家只是接招嘛。 没有，我觉得劈腿这件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要被抓到，能被抓到的啊，其实都已经劈很久了。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啊。好，我真的很想爱，我来劈一下，然后我一下子叫软体马上就被抓包，没有这种事情。他一定 是， 就是他 可能是有一些暧昧， 他能够被抓到就代表他一定有足够的证据，然后有足够的证据代表一定有足够的时间，所以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劈腿行为的话，我很难去思考他会对于他的另外一半有愧疚感。他会有愧疚感吗？ 可是我觉得会有愧疚感啊，不能说完全没有啦，因为他就会担心说我今天跟你分手了去跟别人在一起他会不会受伤。可是我没有说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或多或少这个劈腿者他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愧疚感，要不然他其实早就很大方的跟这个第三者就是偷情或干嘛就好啦，那他干嘛还要躲躲藏藏，对吧？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我觉得我必须要跟劈腿者说的就是说，你今天就像你说的，你今天已经做出这件事情了，一定就是会有人受伤，不管是那个第三者或者是你的原配，你本来的另一半， 你因为你不管选哪一边，你选了第三者，你就是得要跟那个另你本来的另一半说分手嘛。那如果你今天回到另一半的身边，你要跟这个第三者说分手，分手啊，所以你一定在这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人受伤，只是是谁而已。 对啊，而且更衰就是你两头都搞不好，那就会是你自己受伤了。 对。你说的受伤是指说两边都没吃到是不是？ 我有点忘记犀利人妻，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大学那阵子会很常很爱看犀利人妻？ 犀利人妻，对。 哎，这样算暴雷吗？犀利人妻的结尾是不是就是温升豪两面都没有吃到？ 对。 对，他两面都有吃过了，但他两个最后都没吃完嘛。 最后都没有，对啊，对啊。 对啊，啊，所以就是，那就是这个时候受伤的就是你自己啊。 嗯哼哼哼，对啊，所以我觉得劈腿这件事情，我个人可能因为我不像你是有受过伤的，所以我个人比较没有就是这么多的情绪在里面，但是我并没有去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对或不对。也许在那个当下，你的我觉得真的就是说，即便你做了劈腿这件事情，或者是对别人产生心动的感觉，我是可以理解的。 嗯，我也可以理解。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可以，我觉得如果说。被劈的那一方其实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了，他很努力想要站起来了。我会觉得劈的那一方，你的应对其实对这个人很重要。如果你们还要保持联络的话，当然有些人选择第一时间直接就是封锁加删除，我觉得很好。但这时候就回到一个，也是一个心理学家的理论，他说，其实人的创伤有时候是来自于。不是自己体会到这个创伤，而是周围的人告诉他说这是个创伤。 嗯， 所以如果劈腿的人他已经想好，就是被劈的人他其实已经想好说 OK， 那你就去追求你觉得更值得的话，那很好。那如果说是他已经这么想的话，那我会觉得劈腿的人不要再去躲躲藏藏了。 你是说就大方承认就是我就劈腿这样？ 对，我劈腿，然后我没有， 可是 我 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呢、欸。嗯， 或是也不要说什么，我因为我伤了你，所以我要躲着你，我要就对你避不见面什么东西之类的。我这样我觉得这很伤啊、哦，就好像觉得啊，干你既然都觉得你真的离开我是一件你觉得做得很对的事情的话，那你干嘛不好好大方坦白去？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第一件事情是他如果大方承认。不管是无缝或者是劈腿、嗯、其实这个社会上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啊、这社会其实对于不管是无缝或劈腿都是有大多数都是不好的评价，都是负评啊、嗯、那他今天干嘛就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的形象，对吧？他我觉得人都还是会希望 敢偷吃还不敢承认真的是无话可说、 就是但是就是总是还是有一些形象嘛。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嗯、如果我今天劈腿了我跟你分手，那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还想见到我还是不想见到我啊，所以避免尴尬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再联络啦。 但也许被劈的那方会想要见他，有时候会这样子吗？ 你是在投射吗？你是在说你吗？ 我投你个懒趴了，没有啦 没有了。但是如果我说真的，如果我今天是劈腿的那一方，我真的不知道说我另一半还有没有想见到我，或者是对我是不是有情绪的、啊、那而且我其实也觉得真的太尴尬、啊、毕竟我今天做了这么就是没更小的事情，我不觉得对方还会想见到我啊。 你听起来也很气耶。 没有，我是在举例啦。我的意思是说、okay. 对吧，对啊，如果我今天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今天不想再见面、嗯、就是尴尬、啊、而且他自己也做错事情啊，对吧？ 也是。好啦、 啊、 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劈腿还是各种方式分手，我觉得都要给彼此足够的空间与尊重。 嗯，当然啦、啊嗯、 对啊 对啊。好吧，诶，话说， 嗯， 你那时候知道劈腿是因为你有偷看他的手机吗？ 没有。 哦、 我没有，我没有。 所以你也是不看对方手机的？ 我不看对方手机的。嗯， 真的假的？那 我觉得你一看就代表你开始怀疑了 啊！所以你跟另一半之间不会有那种检查什么的 哦，不会有这种。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哎、 欸。啊，为什么要检查？是能检查出什么？ 对方会看你的手机吗？ 对方会看我手机吗？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哎、欸。但我的密码很简单，我的密码只要知道我的生日都可以解得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 所以对方看你的手机，你可以接受吗？ 我其实不太能接受。 你不喜欢人家看你手机？ 哦，我觉得这是隐私啊。但是如果他真的要看，我好像也没什么好隐藏的。 哦、那你现在会不会有点后悔？就是说，如果当时是你们之间的伴侣之间的默契是会看手机，你会不会就提早发现他有劈腿，或者是你可以验证这件事情？ 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我觉得我的心情从很多年以前就跟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说的一样，就是我心中已经不再有火花，就让他随风去吧。 嗯， 对啊 ，OK， 放过自己啦，我觉得放过自己吧。 嗯哼哼哼哼，因为我个人我也不是一个会去看，就是看手机，但对方要看我手机，我觉得也好像也没什么可以隐藏的东西。可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看手机真的可以。就是如果真的要偷情，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就是在你看之前，我就把东西删一删啊。 对啊，而且还不是很多什么无痕模式吗？ 无痕模式是什么？ 就是聊完之后离开这个视窗，这个对话记录就会直接消失了。 真的假的？ 哦，你不知道。 那如果我要找得到吗？ 嘿，好像 LINE 可以找得到。 是哦。 对，好像啊，这也是最近听说的，我也是很讶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哦，哎，你知道，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哦，强者自我朋友又来了，强者自我朋友又来了， 这真的是我朋友啦，我只是觉得很好笑，就是说我朋友啊，他的有一任的女友非常非常的，就是反正就是都会看手机去监控他到底有没有劈腿或外遇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是被看到很烦了，因为他有的时候女生看就算了，但是他看了之后还会拿，比如说是 N 年前以前，就是跟某个女生的聊天记录，而且那聊天记录根本就没什么，然后那个聊天还是在他们交往之前发生的，然后拿这种东西来吵，所以那男生就很烦，即便自己都没有出轨，但是都不想再给他看手机，就觉得超烦的。然后你知道多好笑吗？他每一次出去玩的时候，那女生就趁我朋友睡着的时候，偷偷拿他的那个手指去解他的那个密码。而且我跟你讲，更可怕的是他解完之后，他把他所有的对话记录把他备份 哦，不， 没有，他没有把它删掉，他把它备份，然后再寄到自己的 email， 然后回家慢慢看。 干，这小姐有病吧？哎，网络上很多很好看的小说，拜托不要这样子。 没有，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已经走到有点太极端了，就是 说太走火入魔了。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后来他会这么做，就是因为我朋友死都不给他看嘛，然后也改了密码，然后他的指纹，女生的指纹也拿掉，然后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说回到之前，你其实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对方还爱不爱你，还有没有用心在你身上这件事情，其实从互动或者是口气上面，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了。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去确认关系，或者是确认这件，就是对方到底还有没有心在你身上，也许真的不需要透过看手机。 嗯，我觉得其实很多细微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讲的，当然啊，或者是那双唇啊，其实都很明，都很直接，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还不爱你。 嗯嗯嗯嗯嗯，对啊，哦、但是 那我觉得其实你与其关心对方爱不爱你，其实我觉得大家要首先去更重要思考的是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快不快乐，那你还爱不爱对方。其实我觉得 我虽然说我常常会跟大家讲说，就是劈腿的人很多时候他都会一劈再劈，那但是我也不会那么极端的说你男朋友或是你女朋友第一次劈腿那你就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还爱他的话，不妨真的就是继续爱下去吧，谁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 嗯哼哼，也是啊，但是我觉得人总是会有犯错的经验嘛，也不一定表示说他这次劈腿他之后就会一直劈腿，说不定就是我觉得人都是在这过程当中成长啊，即便你有劈过别人或者是你被劈过，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历程，那也不用太觉得说，我觉得不需要拿那个道德的尺去评价劈腿者啦。 嗯， 对啊， 还是关注在自己的感受最重要。 对啊，那反正我觉得 嗯， 你在哭吗？你一直在揉眼睛啊。 我有点过敏。我要讲什么？嗯，反正我觉得劈腿这件事情就是在那个当下真的不要拖太久，因为其实就像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一个艺人说什么一个便当三个人吃、 啊、 是不够的。你有印象这件事情吗？但我要讲的是说 一个便当两个人吃不太够了、以我的食量我可能要双主菜， 不是啦我忘记他怎么说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你如果是处在那个爱上别人的那个角色的话，我会觉得真的要早点去整理这个三角关系，不要去享受那个三角关系，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痛苦你知道吗，你有鸡腿跟鱼排跟鲑鱼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两个都很想要，但是 maybe 你在享受那一个，你知道这边摸一下那边沾一下那一个快感，说不定不要去享受那一个感觉， 真的 你要赶快去整理这个三角关系。 对， 即便是无缝也好，但是我真的觉得关系真的两个人就好。对， 我在这里奉劝大家啦，就是如果你鸡腿排骨跟鱼排都想吃的话，也许你最后能吃到的只有三色豆啊，各位。好啦，今天也差不多了。 好啊， 谢谢大家的收听，一样欢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然后同时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意见或是想法寄到我们的 Gmail 或是常常上我们的 IG 跟我们互动，我们会有很多跟各位小粉丝们互动的小活动哦。那今天就到这里啦、我是阿元， 那我是阿桃， 拜拜 拜拜。